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8月8号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在联合国安理会炮制出第2371号对朝制裁决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什么会有很大的经济上冲击产生，对中国和俄罗斯未通过决议提供合作表示感谢等等，闹得好像做出了一件什么大事。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一些手下人争先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北方政府将为持续的核武导弹开发付出代价等。日本首相安倍也贸然口出妄言，说什么对这次制裁决议予以高度评价，他明确地反映了国际社会要求对朝施压升级的意愿等等。那些为美国的制裁威胁感到畏惧就举手表示同意的身躯大而胆量小的国家，做贼心虚就厚着脸皮予以解释说，制裁是需要的，但最终目的是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声明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这次炮制制裁决议是美国为我国跃居主体的核强国、世界军事强国的战略地位胆战心惊的恐惧和不安的产物，是敌对势力用国际社会的名义来包装的垂死挣扎，是没有主见的乌合之众害怕已掉牙的老狼美国就明知是个不义也举手表示同意的脆弱和卑鄙给联合国额头上打下的耻辱烙印。这次制裁决议是由强盗美帝国主义者主导，由一帮盲目追随美国的卑鄙的小人合谋勾结来炮制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对有尊严的我国的穷凶极恶的特大型恐怖犯罪，并坚决表示全面反对。在要残酷践踏我国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强盗行为达到极点的情况下，我国军民将实际采取正义的行动来加以维护。借此机会，我们在世界良心面前呼吁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都动员起来，努力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盗用联合国名义的强权和专横，树立正义的稳定的世界新秩序。这次有些国家把信条、良心和情谊都抛到九霄云外，追随美国对不法无法的决议举手表示同意，就受到了特朗普的感谢，还被主子看中。他们应在世界良心面前感到羞耻，在历史和人类的严正审判台上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犯罪，付出应有的代价。在美国和敌对势力百般策划扼杀我国的这个时刻，我们切身感到我们选择增强核武力之路是多么正当，并向全世界再次宣布，我们在贯彻并举路线的道路上绝不停止、绝不绕道、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声明最后强调，我国军民将以正义的力量坚决粉碎强盗美帝国主义者所炮制的不法无法的制裁决议。